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谈一个心脏的求救信号。有老年人呢，往往早上啊出去啊晨练，突然之间呢，晨练发生了突发了心脏病了，这个抢救啊缓救生命过来的，也有呢无效死亡的。这个时候，这个无效死亡的，那就是诊断为心源性的猝死。导致这个猝死的原因是很多的，其中呢，冠心病急性的心肌梗死是第一个原因。但是呢，如果能够及时的关注心脏的一些求救的信号，早就发出信号了，你不注意，你也不懂，所以呢，最后就造成了危险了。如果早点了解关注心脏的求救信号，就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救治的时间，可以减少因为心脏病导致的猝死事件的发生。那么这些求救信号是哪些？第一是呼吸短促，比如说你平时的时候一直比较正常，你们家住的楼也不高，就是三楼，可是呢，你现在突然之间呢，这个爬了楼梯，爬了二楼就气喘呼呼了，呼噜呼噜的，爬三楼你还得再要歇会儿。以前没有这种现象的，现在应该警惕啊，心脏就有问题了。另外呢，您躺下睡觉的时候啊，就会出现了呼吸的问题。那么不觉得憋气，所以有时候往往呢的坐着好受一些，这个可能是心脏的瓣膜病的一些症状。所以说出现这个呼吸短促，不管是你爬楼梯啊，运动的时候啊，或者是晚上睡眠的时候啊，躺下平躺的时候出现呼吸短促，这就是一个心脏的求救的信号。第二是胸闷胸疼，可能有人发生过心绞疼甚至心梗的人就知道，真发生这个的时候啊，胸口啊好像呢就压着一块大石头压着你喘不过气儿。另外呢，有人还感觉好像有人呢用手啊有掐着你那脖子，掐着你那脖子不让你喘气儿。所以呢，这个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咱们应该立即的这个就叫啊救护车了。觉得胸部肌肉有撕动感，可能有潜在的心血管疾病了。如果胸疼伴有放射到肩膀、手臂、颈部、下颚部位的疼痛，那么也是咱们要感觉啊，赶快啊，就是别耽误时间了，还是上医院去。第三呢，还可以出现的流感样的症状。那这感冒这个症状，咱们谁都体会过，是吧？恶心啊，疲劳啊，怕冷啊，出冷汗呐，这些都是感冒的一些症状。这个全身发冷、怕冷、疲劳、恶心，类似流感的症状，这表明心脏啊，它的供血啊就不足。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呀，咱们赶快还得上医院去，那让医生来判明你是感冒还是心脏出了问题。第四呢，是头晕、目眩、头昏、眼花、眩晕、 这可能是血管啊堵塞或者心脏的瓣膜疾病的一个征兆。如果呢伴有心悸，快速的站立的时候出现头晕眼花，你本来是坐着的，你要很快就站起来了，马上就觉得头晕眼花，这也是心脏异常的信号。所以呢注意头晕目眩头昏眼花的话，这也是心脏求救的信号。第五，疲劳失眠。很多人在心脏病发作的前一周会感到异常的疲劳乏力。很多人的心脏病发作以前呢出现这个睡眠的混乱，突然之间说失眠，突然之间呢自己会感到格外的疲劳，什么事儿没干呢，哎呀觉得累得不得了，好像连喘气都觉得累得慌。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啊心脏啊出现异常，供血供氧不足才造成的。另外呢甚至还有一个好像是不大嘎的这个症状，就是严重的胃肠胃的这个不舒服。严重的肠胃不舒服呀、是心脏问题的一大信号。研究表明有些人在心脏病发作前几天就会出现消化不良，但往往呢不会想到啊跟心脏有关，所以最后呢可能自己就耽误了这个疾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心脏求救的信号怎么说，一个是呼吸短促，一个是胸闷胸疼，一个是流感一样的症状，恶心疲劳怕冷出冷汗等等。还有第四个是头晕目眩头昏眼花，第五个是疲劳失眠，第六个是严重的肠胃的不舒服，就消化不良的这些这个胃肠道的这些症状。当然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情况咱们也要注意的，而且呢这个呢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就说是啊你要是或者已经是医生告诉你你有冠心病的，或者是心脏供血供氧不足的，有一个办法呀你可以预防啊，早点知道啊这个预防啊心梗的发生。那是怎么治查脉搏，因为往往啊心源性的猝死啊也就是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症状的基础上发生。那么你怎么预防呢？这个脉搏啊，这个能够啊反映啊我们的心跳，这谁都知道。而心跳呢，能够反映出我们心肌的耗氧量。心跳越快，就说明心肌的耗氧量啊，需要的越多。一般来说正常人的心跳的次数啊，一分钟是60到100次。那活动的时候你进餐吃完饭以后，或者是激动的时候你情绪激动了，你跟人家吵架了脖子脸红的脖子粗脸红的，这个时候你肯定干嘛心跳快呀，心跳次数呢会超过呢每分钟100次。有冠心病的老年人因为供应心脏的血管狭窄或者堵塞，心脏对缺氧呢尤其是敏感，很容易在运动等耗氧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出现了心肌缺血的这个状况。所以说咱们要知道这些冠心病患者的话，你心跳的次数啊应该控制在每分钟，当然冠心病心跳会慢你也应该有60次。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低于每分钟50次的话，那么这就会引起很多人呢感觉到乏力。为什么呢？你心脏自己本身供血供氧不足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心跳太慢减少了心脏给身体供应的总的血量。患有冠心病的老人呢应该注意监测我们自己脉搏的次数，如果心跳太快 或者心跳太慢，这都不对。有的冠心病患者呢，控制心跳的次数一直比较稳定，哎，突然之间减慢了，或者呢还有心慌胸闷的这个症状，那实际上这时候已经是告诉你要发生心肌梗死了，那当然呢进一步就可以突然之间出现心源性的猝死。所以说咱们这个时候啊，通过你可以啊，你有冠心病的人可以通过脉搏来自测呀，这个预防啊咱们出现心脏病的问题啊，预防出现心源性猝死啊。你有冠心病可以，没冠心病的老年人你都七老八十了，八九十岁了，那你到时候啊尤其在气候寒冷的时候，或者是最近啊你的有了炎症了，那个感冒了，细菌病毒感染了，哎，这个时候你更要注意测一下自己的脉搏。还有呢要注意啊，在发生这个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的时候，咱们体内啊还有几个部位啊出现疼痛的。你出现这个部位出现疼痛的话呀，你一定啊更要注意了。因为缺血缺氧吧，心肌会发生的疼痛，那就会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因为心脏分布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跟体表各部位的神经末梢啊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所以心脏的疼痛啊会引起啊相应部位的疼痛，尤其是几个部位。首先一个是前胸加上左肩加上左臂的疼痛，你前胸疼痛左肩左臂疼痛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也是出现心肌梗死甚至出现了心源性猝死前的情况。第二个是单独的前胸的疼痛，第三个是单独的后背的疼痛，第四个是上腹部的疼痛，就是在胃的这部位，第五个是颈部加上下颚的疼痛，第六个是胸骨以后的颈部的疼痛。所以说这几部位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心脏的对于这些部位的供血供氧不足，就造成了这个疼痛。那么你这样的情况下出现这些疼痛的话呀，就是应该呀赶快及时的咱们快上医院，不能耽误了。为什么呢？就说明你这个心脏啊供血供氧啊很严重，缺血缺氧的情况很严重。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可以保护心脑血管，灵芝能够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改善心肌的微循环，增加心肌氧和能量的供给，对心肌缺血缺氧呢可以起到一个改善的作用。当然灵芝对于我们这个血液中间降低血胆固醇、脂蛋白、甘油三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的形成啊，也能够起调理作用。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已经形成的呢，它又降低动脉壁胆固醇的含量，来软化血管，防止进一步的来损伤血管，改善局部的微循环，防止血小板的聚集。所以说灵芝它的60多种的有效成分，促使我们呢全身呢供血供氧充足。灵芝中间呢含有人体必需的一个微量元素有机质，它促使我们血液中间的红细胞的数目呀正常，红细胞携带氧的能力啊能够恢复到正常，这样使得血液的含氧的保护度增加，你循环系统通畅了，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了，血液中间的含氧的保护度能够处在正常的状况，那血液流到哪儿都供血供氧充足，就能够避开我们发生的这个心源性猝死，避开发生的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可能性了。